的微笑灿烂不息。我们在这里单身、哦、我们在这里懂得懂得生命的意义，但最难心事母亲的记忆。失去。